就好好喜欢你，把你的未来都给我，好不好？ 小哥哥，我喜欢你哦。 财政学的一个男生，我有点喜欢你啊。咱们一起上英语班的时候，你很开朗很活跃，你说你小时候有点内向，这和我简直一模一样。我真的觉得听你说话就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就让我的小心思陪着我吧。我不求你能知道，甚至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你的微信名叫袁昼烟，不过你这么好，应该有人陪伴了吧。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来听一听这些温柔缱绻的告白。 这句话说千万遍都不够。 自发反应有很多种，冰块融化，铁丝生锈，双氧水分解，我喜欢你。让我做一个执着的追光者，从一个喜欢了二哥15年的农发学院研一 Iris。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接下来的这些告白，诗意绵绵，爱意暖暖。 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有人认为爱是性，是婚姻，是清晨六点的吻，是一堆孩子，也许真是这样的。但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觉得爱是想触碰又收回手。 给朝雾同学，我曾见过你，在西周，在晚秋之上，在落叶和寒鸦里，在二十四桥的月色里，在越国的江州上，我曾见过你，在城阙，在阡陌，在巫山脚下的花丛边，在远水的白芷和离水的兰草间，在窗前白梅的花蕊里，我不能将它们捧给你，只能展开一卷芭蕉，想问，那是钥匙吗？ 一直以来都是我在广播里听到你的声音，而现在希望你能在广播里听到我的声音。我超级无敌爆炸喜欢你，来自你的桑小雨。 我拖拽时间的衣角，表示停一停。我希望你永远灿烂无畏，勇往直前。我还有一句我不曾亲口说过的话，我最好的伙伴，我爱你们。接下来的告白，给予结伴同行的朋友们。 表白，俄语班刘子怡。柏拉图的会影片《阿里斯多潘》的描绘中，人原来是圆的，后来被天神劈成两半，穷其一生，人就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另一半。不过我其实也并不奢望什么，因为能够遇见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冰雪聪明，心灵手巧，通情达理，坚持不懈，可以拿来形容你的美好词汇实在太多，相隔千里却时不时忍不住打扰一下你，窥探一下你所接触的世界，你十分开心。想更多的靠近，却发现炽热如阳，和你相比之下的我真的不堪一击。很多话想对你说，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看见你的难过，我会一筹莫展跟着难过，看见你的开心就会觉得特别快乐。你笑起来很甜，胜过世间所有的糖果。如果我可以把我的糖果给你，你就可以不难过了，多好啊。 最后希望你找到你的幸福，实现你的理想。注定不平凡的你，是我平凡岁月的星辰，而我也会继续努力，试试变得更加优秀。祝福你一切都好，也祝福所有人一切都好。 留言表白一下平凡如歌的三位主编和像我一样的十二位主播们，我想以后都没有什么机会再让自己的声音在人大上分享起了，就以这样的形式让他再想一遍也好。嗯，我爱你们，520。 今天的花开一路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对于花开一路，对于行板如歌，亲爱的听众们，有你们就够了。有你们的地方，就是刘振乃与蜜的应许之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在北京，我的妈妈现在在厦门。 我在北京，我妈现在在新疆乌鲁木齐。 我在北京，我妈妈现在在兰州。 我在北京，我的妈妈在山西晋城。 我在福建福州，我的妈妈在河南安阳。 我在上海，她在乌鲁木齐。 我很想她。 喂，妈，母亲节快乐。 喂，妈妈，我想你了。 这是一期送给母亲的节目，我是主播小北。 我是主播小毛。 又是一个母亲节到了，对于大一的我们来说，这可能是第一年在母亲节这一天与妈妈分隔两地，甚至是相隔千里万里。而对于更高年级的同学们，却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给远方的妈妈送去祝福。 总说我们越来越长大，妈妈却越来越老去，但是我更愿意相信母亲节是天下所有母亲的女生节。尽管她们再也不能卸任母亲这个职责，但是我们可以从她们的孩子变成保护她们的人，让妈妈们再做回女生。母亲节，你给自己最亲爱的妈妈什么样的祝福呢？ 我给我妈妈的第一份礼物就是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自己小时候非常蠢的照片，因为我觉得她看到了应该就会想到很多以前的事情，很多过去的回忆，然后这样她就会很开心。 今年是我第一年在外地过母亲节，我也没有想好给我的妈妈送些什么，所以呢我就选择读了一首诗送给她，然后我的妈妈收到之后也挺开心也挺感动的。 关于礼物的话，其实我每次给我妈送礼物都特别发愁，因为她本身是个购物狂，就什么衣服啊包包首饰那些女性所喜爱的东西她一样都不缺，而且她还看不上我的审美，所以这次我想了很久就决定给她点外卖，因为她很爱吃，她特别爱吃小龙虾，但是我找了一圈之后发现网上并没有很好的小龙虾外卖，我就撺掇我爸去带他吃，然后今天我爸就带着我妈去购物，然后晚上的时候去黄河边看落日，吃小龙虾，喝啤酒，嗑瓜子儿，然后完了之后他们还把照片发在群里，那时候看到照片可能就真的就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吧。妈妈，你收到我的祝福了吗？长这么大你是陪我走过最长的路的一个人，一路上或许有吵闹，有恨铁不成钢，有不理解，但始终不变的是你深深的爱。妈妈，有些事情在我的记忆里 始终都没有褪色，那是因为一路有你。我记得，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当时是我上幼儿园的时候，那时候我爸爸长期都在外地出差，然后基本上就是我妈一个人带我。有一天我记得雨下得很大，然后他又很晚才下班，然后当时我就又累又饿，反正他来接我，我一上车就开始一个人就在那睡，然后睡了好久。到家的时候因为真的是太累了，然后我就实在是醒不过来，那没有办法，我妈妈就只能背我下车。但是当时我也不太清楚，就是他的腰其实一直都不太好，然后他背我下车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腰给扭了一下，从此之后吧，反正他就是腰就一直都不太好，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吧，就是这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件事可能就是对于我爷爷去世这件事吧。我的妈妈为了不让我伤心，选择了在我回来之前隐瞒这个事实，然后就当我下车的那一刻，他忽然走上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坚强的他在我面前流下了泪。我真的觉得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妈妈真的好伟大。 就我印象最深一件事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妈她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她在外地工作，一个月才回来一次，然后她每次回来的时候我就会让她到校门口接我放学，然后那时候我是中午是11:40放学，但是她每次都会记成12点，然后每次就是我在校门口等其他小朋友都走光了，然后一个人哭着把我妈等来。还有就是上了大学以后，别人家的妈妈都是一天给自己家娃打个电话，但是我妈就是除非我主动打电话，我爸我妈一般都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然后每次我把电话打过去，我妈要不是在那玩，要不是在这玩，就是总是没时间接我电话，然后就有时候就经常调侃我跟我妈之间真的是塑料母女情。 其实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妈别的饭做的挺难吃的，就是两样饺子和鱼做的可好吃了。每次我回家的时候，她给我送行临走的时候都要做鱼和饺子。做饺子呢是因为山东有个习俗叫滚蛋饺子，但是做鱼呢是我妈独创的一个心意，就是说希望我以后的生活如鱼得水，都顺顺利利的。 妈，上高中的时候虽然我也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但总归是距离没有这么远的。那个时候你的生日还有母亲节，我总是打一个电话说上一声节日快乐或者生日快乐，有些更多的话总也开不了口。如今离你远了，好像我能做的突然就只剩下了说几句踢几话而已。妈，你别怪儿子脸皮薄嘴又笨，有些话我知道其实你爱听，那我就慢慢学着把我对你的这些爱慢慢说给你听。 我最想对我妈说的话就是，妈，既然你身体不好，现在都提前退休了，那就好好跳你的广场舞，好好把身体养好，将来看着你闺女读研读博功成名就了，让你也高兴高兴。 其实每年就是我妈妈过生日或者是母亲节的时候，我基本上也都只是跟她说生日快乐节日快乐这一种吧，并没有什么特别煽情的话想跟她说，因为这样子反而觉得有点不习惯。但是其实我相信她也是明白的，就是她看到我的时候她一定知道我会想要对她说什么。 最想对妈妈说的一句话就是，希望他心中的那个少女永远都不会老去。我知道他在外奔波的时候很不容易，所以在家里的时候我和爸爸一定会把他当做小公主宠着的。

通过，通过，通过。 哎哎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你的时光怎样被雕刻？ 一杯咖啡，几段文字，送自己一段温暖时光。 一部电影暖彻心扉，给生活一点自在的调味。 光影胶片中的梦幻，光影胶片中的梦幻，字里行间中的依恋，字里行间中的依恋。 走进这记录幻想梦境的世界， 做一个汲取人生感悟的追梦人。 雕刻时光，时光共建私家珍藏，分享时光记忆。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雕刻时光，我是主播芊芊， 我是主播小叶。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最近的一部在韩国连续两周打败了斯皮尔伯格头号玩家的恐怖电影《昆池岩》。 从1999年的《女巫布莱尔》开始，伪纪录片恐怖电影一直以来都是最吓人的类型之一。同为伪纪录片形式的《昆池岩》也采取了与其类似的拍摄手法，如手持摄像机不断晃动的镜头，以体现纪录片的真实感。大部分场景只有角色自带的一束照明灯光，以增强黑暗中隐藏危险的心理暗示。用镜头快速转动，切换下闪过的鬼影，或是突然制造的音效来制造恐怖效果。大量的自拍特写表情来凸显角色恐怖绝望的情绪。这些伪纪录片中常见手法与影片情节的起承转合形成恰当的搭配，从角色进入昆池岩开始直到结束，制造出一波波持续的视听或心理恐惧。值得一提的是，昆池岩不仅是韩国近十年来最快突破百万观影次的本土恐怖片，同时也刷新了历届恐怖电影史上最高的单日票房记录，打破了以往最卖座的三大恐怖电影《异阴宅》《逃出绝命镇》与《安娜贝尔》。 电影选取了 CNN 七大恐怖圣地的昆池岩精神病院作为韩国公认的三大鬼屋之一，昆池岩本身就带有不少神秘色彩。 这个地方原先是座监狱，死了许多犯人，后来改建成精神病院，经常有灵异惊恐的事发生。据传医院经常拿病患做人体实验，有42名病患集体自杀，就连院长也下落不明。一旦与历史挂上钩，观众内心就会不自觉先相信三分，惧怕三分。这个地点可谓选得十分成功。 至于影片中故事的情节呢，特别简单，一个叫恐怖时代的网络视频直播节目招募了7个小哥哥小姐姐，为了金钱与刺激相约去昆池岩冒险，其中3个搞恐怖直播的小伙伴提前安排好了各种灵异事件，以拍摄其他人的真实反应来博取眼球赚得流量。何俊欧巴作为主谋队长，负责在大本营遥控导演主持人盛旭担任戏精，与主摄像陈勋分工合作套路其他队员。这本是一场完美的局中局，没想到却成了7人的葬身之地。 电影的前20分钟是一行7人的集结准备，在熬过这段背景设定和无聊对话之后，电影才算是真正进入恐怖片的节奏，讲述他们进入昆池岩后的种种遭遇。午夜之前，小分队中的2人率先进入昆池岩精神病院，安装好了直播时需要的摄像头等设备。后半夜，他们进入了精神病院，里面破败不堪，阴风阵阵，寒气袭人。刚直播没多久，院长办公室的门就自己关上了。医院总共4层，队长留守营地负责直播，其他6人分成3组，分别进入每个楼层。一楼有一个实验室，里面全都是破旧的实验器材，角落里还有一个看似十分诡异的娃娃。一名队员不小心踩破了一个装有母鸡尸体的瓶子，恶臭刺鼻。根据传闻，昆池岩的1楼2楼只有奇怪现象，而3楼4楼则真的出现过鬼。3楼和传闻中一样，有一张从中断开的乒乓球桌，还有最常出现鬼的浴室。所有的楼层都介绍完后，他们在院长室进行了降灵仪式。仪式开始后，真的发生了灵异事件，蜡烛突然熄灭，铃铛作响，红线断裂。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主创人员为了点击量做的假象。正当3名策划人暗暗为自己布下的套路而欣喜时，真正的灵异事件就开始发生了。电影后30分钟节奏急转直下，开始进入恐怖片传统的鬼玩人套路。片中7名角色一个接一个的被猎杀，而昆池岩中的一众怨灵们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要么是在镜头前一闪而过，要么是出现在暗处或夜视仪视角中。在影片的高潮部分，实验室里曾经出现了怪异娃娃换了位置，还有队员大胆地拿了起来，导致其中一个人濒临崩溃，大呼会被诅咒。除此之外，这名队员曾在墙上留下活着的签名变成了自杀，把手伸进集体实验室的柜子里却被人拉着拔不出来，拔出来的手臂上全是血痕，柜子自己打开却发现空无一物，队员的围巾自己凭空飘起来。之后便进入了影片的高潮部分，首先最会闹鬼的浴室里发出了奇怪的巨响，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在乱飞，人被空气拖走。离开昆池岩想回营地的2名女队员一直遭遇了鬼打墙，而走在前面的队员却突然变成了鬼。剩下的1名队员低头却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医院，远处赫然出现了一个鬼，随时准备扑向他。剩下的人都被封印在浴池里，曾经的病患都出现向他们索命， 面对队员们的溃散与被杀，队长却出于金钱目的选择自己上场，来到了昆池岩精神病院。原因只有一个，观看直播的人数已经多达90多万，屏幕上跳动的已经不再是数字，而是真金白银。对金钱的追求与狂热早已让何俊丧失了理智。 队友和钱我选钱，恶鬼和钱我选钱，生命和钱我还是选钱。最后要钱不要命的队长进入了院长办公室，不出所料的遇上了上吊而死的院长。直到这里，电影海报上写着的那句叫你不要去那里总是有理由的，可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片中的一众人物基本都体现了恐怖片里 no 作 no die 的原则，大部分都是尖叫无脑的脸谱化形象，只有队长一角多少体现出了人性的贪婪与虚伪。导演似乎是想借此表达直播行业为赚眼球赚流量而变得没有下限，甚至不惜用人命来换取热度和收益。的确由此引起的贪婪之心比厉鬼更加的可怕。 然而由于故事的主线并没有摆脱鬼，甚至最后的结局还要用鬼来收场，因此这些看似具有现实意义的情节也只是流于形式的肤浅表达。电影的重点还是恐怖效果所带来的体验感，为此甚至连故事的完整性也可以牺牲。电影的结局是伪纪录恐怖片惯有的虎头蛇尾，故事只是通过一众角色的死亡证明了鬼的存在和人的作死，并没有进一步去揭开昆池岩中隐藏的秘密。在影片的最后，昆池岩精神病院又回归了一片寂静，继续保守着那无尽的秘密与死去的冤魂。 最后作为本次播音的总结，总的来说，昆池岩是一部更重体验的电影，其在韩国的火爆是源于都市传说的流行和源于本土观众对昆池岩这一地点符号化的恐怖认识。昆池岩是一部体验感大于故事性的电影，导演通过伪纪录的方式来制造出一连串的恐怖效果，以达到能吓到观众的娱乐目的。在观众不断地体会到自身肾上腺素飙升所带来的刺激感受时，对于故事的完整性与情节上的种种细节也就不会那么在意了。至于故事留下来的诸多疑问，也能为可能有的续集埋下了伏笔。如果你是一位恐怖片爱好者，那么昆池岩就是这个初夏你不能错过的一部影片。 好了，今天的雕刻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播芊芊， 我是主播小叶， 我们下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花开千景，风韵相辅相成， 诗谱千行，风流自在人心， 喧嚣难掩音符流转的美好， 沧桑更显字里行间的多情。 在一段时间喜欢一段音乐， 听一段音乐怀念一段时光， 坐在一段时光里 怀念另一段时光的掌纹。 我们一起讲述 那些行伴歌的故事。 wisdom on what's mine. 满天星斗下的森林，隐没在黑暗与雾气里的来路，恰到好处的沙哑而醇厚的嗓音落下，轻轻敲破了这宁静的寂寥的夜晚。今天的花开一路，我们一起聆听瑞典独立流行音乐人阿德纳音乐里的故事。我是主播高木， 我是主播白夜， 我是主播仙影， 或是行者的冥思，或是心灵与夜空的独白，简单的旋律随着一声声鼓点落下，却如同灵魂的拷问，直击人心。平静而克制的声音下，掩埋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无论是浸透了回忆与情感的过去，还是沾染了未知与恐惧的未来，都在晶莹闪亮的星光下隐没在了如水般的黑夜里。长夜漫漫，所幸还有当下的星光，就让我们珍存这当下的时刻，因为此时是我们的所有，此刻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 是将一切与他们相关的事情从自己的身体抽离，却发现这是他们改变了那个已经想不起来的从前的自己。你看那树干上的划痕，那是故人匆匆离开的痕迹，风里流淌着叹息， 钢琴的音符里缠绕着回忆，这是安静的唱起离别的歌，任它飘散在云里。能否将我忘去，再不去被梦萦绕，不会再为你牵魂，一切随风而去。你没有如期归来，而这正是离别的含义。 To deal with them, so it's no longer on me. Leave my body, I'll find you later on in someone else. Never gonna dream again. Make sure I'll never let you in again. If it goes to hell, at least it goes somewhere. Sure, I'll never let you in again. If it goes to hell, at least it goes 分明的节拍，像湿漉漉的森林里树干上垂下的藤蔓，缠绕着跳动不止的心脏。我从梦中坠落，沉下我的空虚。黑夜里，一泓林中的湖水如镜子般映出了脸庞。走到这里，原来已是孤身一人。黑夜里为什么空无一物？没有任何人，却抑制了内心的声音，选择当一个沉默的歌者，锤炼自己的孤寂。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还在那里吗？ 让我靠近你的眼，去梦想一片森林所孕育的美丽。满天灿烂的星光曾经指引我仰望，现在那里是一丝霞光。多年后会回想，那个逐渐明亮起来的早晨，晨光逐渐穿过的枝叶，给你留下来的阴影再次涂上色彩，让它们在夜晚也会闪闪发光。安静地讲完了故事，在这终于到来的故事的结局，终于迎来了黎明。 老公，我们周末要